好啦，翻嚟第二节啦，呢个星期二得到。咁啊，我哋咧其实都要补充翻呢个林郑月娥呢个造势大会啊，呢个咧可以话叫报道大会啦吓，佢代呢个上帝喺度宣读神迹啦嘅报道大会。咁有啲咩名单呢？喂， 有正宗教棍李国章、永不放弃同学会嘅麦润寿、白发魔女梁爱诗、民主斗士刘千石。 咁啊，讲啲比较亲切少少嗰啲啦，有盛志文啦， 系 周融啦，够晒亲切啦，呢、這个真系 啊，仲有另一个白头佬啊， 知道边个？ 仲有另一个白头佬， 任志刚 叫做咧任一招，這個、呢个咧我系形容佢系香港咧财经界第一废物。 喂，咁多白头嘅佢梁又梁爱诗又任志刚又 专 门周融 专搞白头佬啊， 冇头发嘅吴亮星又有 哦，冇头发嘅都有冷鸿真，冷鸿真都好似冇头发噶啦， 全部个头 一早冇一早冇噶啦， 系咁啊，梁志祥少少就嚟冇晒头发噶啦， 陈鉴林都冇乜， 陈鉴林系又系冇乜噶啦， 林建岳、 李兆基，哦，嗰啲系嗰个冇出席，好似林建岳好似有。李兆基好似冇出嚟，李兆基佢系喺个筹委嘅名单入边啫，系咪咩咩资深顾问啊嘛？ 出席就系应该 资深顾问， 我谂好多顾问啦、啊。而家 前中大校长刘遵义，前港队教练郭家明， 咁啊中总嗰个蔡冠森啦、啊，有个叫做咧董耀宗啦、啊，呢、這个白头佬嚟噶，董耀宗 又白头佬， 又白头佬，咁多白头嘅。 咁冇法啦，咩旅发局啊？呢个系咪？ 体育界贝君奇、 纪文凤、 地区人士吴士福、陈振斌，地区人士系咩意思咧？ 即系区议员啦、 啊。陈、哦、振斌唔系啊，陈振斌 委任嘅啫， 好多公职噶呢条友。陈振斌就唔识英文嘅， 前青年事务委员会主席，50几岁做青年事务委员会主席嘅， 系佢着件衫好似嗰啲， 类似中山装嘅物体， 系啦，类似中山装、哦，其实系酒店，好似酒店嗰啲服务员嗰啲衫嚟嘅 ，bellboy 嗰啲啊， 似好似 bellboy 嗰啲衫嚟嘅，咁啊，即系咧，坦白讲，佢依班人咧，可以叫做咧粒粒皆星，如果啊喺度咧引爆一个原子弹咧，我可以大胆讲一句。冇一个无辜嘅，全部都应该去凌迟嘅。其实个个都抵死，即系咧真系嘅。你 喂，仲有一个管浩明啊！ 哦，哇，呢个系啊，管浩明，即系咧，依班人咧唔系讲笑啊！只要依班人是但一个出街俾人车死啊，全港都一片开香槟，同埋话抵死两个字。 小凤姐会好忙， 系啊，一定系讲呢样嘢嘅，冇其他嘅。你谂下，一班人渣去支持一个造势大会。是乜嘢？ 咁呢个俾人支持嗰个又系咩人咧？ 绝对系人渣中嘅人渣啦，系咪？即系我最记得咧，97年啊，定系98年咧吓，无线咧就访问咧崩牙区，咁啊跟住咧就再访问街市委，咁啊街市委咧就赠咗三句啊，呢、這个崩佢就指呢个崩牙区咧系垃圾中嘅垃圾。契弟中的契弟，人渣中的人渣，用嚟形容呢个林郑月娥咧，我觉得十分之贴切，冇其他贴切得过佢。 仲冇啲倒肉啲添噶， 好难啊！ 喂，仲有个白发魔女、啊，今日又系白个，又系白个， 系啊， 系啊， 冇啊，咁佢哋啊嘛，一班行将就木嘅人，全部走去呢个撑佢叫做咧，系嘛，众星拱月系嘛， 梦幻组合啊！ 梦幻组合啊， 嗰头近啊， 真系嗰头近，全部都系啲人渣嚟， 人渣梦幻组合， 系全部都唔系，即系个个咧，如果佢哋死，香港市民都会开香槟庆祝嘅人。 可以想象咧，如果呢班人咧，一齐咧加入呢个政府做管治团队嘅话，呢个香港会变咗咩样 咧？咪好似我头先所讲咯，你本护照夹200蚊先过到关啦。你唔夹200蚊就唔俾你过关。 啲免签国家少过大陆护照。 差唔多啦，即系老实讲啦，去到呢个时候，你都唔敢用呢本护照话俾人知你系香港人咧，好羞耻啊！ 系 你会觉得作为香港人系一种耻辱啊！你唔敢周围人个同人讲，你仲去旅行？ 我要买个嗰啲护照嗰啲套咧，套住 套住系啦， 俾人睇到咩色嘅？ 冇错啦，俾人见到你。 定系好似嗰啲有咁样整翻个雅鲁雅图嘅咧？ 我想住的地方。 如果咧，我话俾你听，如果去到呢个情况咧。全世界的护照都会改色的，不会再用蓝色的了。 费事俾人误会啊， 咪咯， 知唔知啊？人哋远睇越嚟远睇蓝色，哇！人渣地方嚟啊，系咪？好啦，好大镬噶，所以咧，全世界嘅护照都会转颜色，呢个一定 鬼国。 到时啲护照就好卖噶咯， 即系鬼国唔系啊，护照都转色啊，人哋全世界都唔捻用蓝色噶啦，啊！美国嗰本 passport 都唔 用蓝色，都要转第隻色啊，咪因为你太臭，费事俾人误会你系香港嚟啊，系嘛？唉，即系，我觉得，即系呢个咧，系对香港人一种侮辱。但系咧，我哋睇过而家呢个形势咧，呢个林郑月娥个民望低成咁，9%+，胡苏真系60%+，你上面68%+，争啲个零头多过佢，你谂下上面点样取舍啊？ 你冇民望， 唔系佢而家就系靠谂住用众星拱月嘅办法谷高佢啊嘛， 系啊， 佢揾咗嗰扎人渣翻嚟就真系累事嘅，出事嘅大佬。 喂，你班人渣，坦白讲啊，你边个埋去锡佢，佢都死嘅，而且呢班人系一集体去锡佢啊呢镬，你明唔明啊？系好大镬嘅。喂，排一个人渣落去已经好大镬噶啦。 喂。你老实讲啊，你老董揽一揽已经大剂噶啦，而家仲要揾呢扎人咁嚟搞。 喂，你系争个梁振英嘅啫，香港人都齐噶啦， 咪咯？ 你话系齐？喂，呢度真系齐噶啦，呢度 最好 争梁振英同董建华， 争梁振英同董建华。 如果齐咗两个，跟住帮佢 book 班机去登，跟住射咗佢落嚟 咯。喂，真系嘅， 嗰个咩公主号啊？当年嗰、那个 东方公主号 系 啊， 好似唔系东方公主号， 嗰、那个咩公主号啊？ 唔记得咩公主号啦， 争啲。想射啊，周恩来落嚟噶嘛？嗰、那个系 诶，嗰、那个万隆会议系嘛？ 系啊， 万隆会议啊，好耐啦，大家你望又唔知嘅，你讲你咁早5年嘅嘢啊？ 之前我听过有个台湾笑话，不过用任何领导都得嘅。咁譬如话有架飞机，有架车失咗事，跟住啲载住好多嗰啲政府要员嘅，咁跟住个嗰啲记者访问医生，啊边个点啊？有冇得救？边个冇得救啦？跟住边个阿扁有冇得救？阿扁都冇得救啦。咁有冇人有得救啊？ 有啊， 台湾有得救， 台湾有得救，一样啊。咪啱咯，香港都系一样嘅啫嘛。 系啊，喂，你赚死 咗香港。如果你哋呢啲人咧上一架飞机集体失事，话你听啊，香港啊，啲人起码庆祝3日啦，唔捻瞓觉啊，话你听啊。 点止啊，大佬？ 最少3日唔瞓觉， 我 边度瞓得着啫？开心到？ 因为我话如果真系有咁嘅事，我连工都唔翻，我走嚟庆祝。 系啊，请假起码请几日假， 咪咯？ 香港停市3日啦， 咪咯？ 喂，谂埋都唔使买啦嘛，有啲咩开心得过你呢班人？ 喂，谂埋，净系689自己宣布唔连任啫， 我啲酒吧都爆， 就已经爆到咁， 个个都要出街食饭庆祝， 系啊， 去煲底嘉年华啦， 系啊，睇个 Facebook 啊某个明星啊欧锦棠直头同啊嗰个黄宗瑶直头笑到。嘎嘎声咯， 系个个都好开心噶，系咪先？喂，你這個呢个咧，即系话而家有啲叫做自称叫做民主派议员，唉，又话民主咧系唔可以休养生息，咩唔可以休养生息嘅？你而家试下再搞多次雨伞革命出嚟啊，搞雨伞运动啊，乜捻都冇啊！我可以话俾你知啊， 唔系佢都 冇啊， 佢系冇讲错。民主争取民主咧就唔可以休养生息，但系争取民主嗰班人要休养生息噶嘛？依家 个个都 要唞下气先啊，大佬。 会啊，啲人冇人出嚟噶啦。你睇下七一今年有几多人出嚟游行啊？ 喂，如果胡松生做咧，我买30,000。吓、 啊，又而家有边个组织 call到2000？ 1000人都冇啊！ 咪咯， 而家 call 1000人都出嚟，你 call 唔到啊？ 好难啊，好难。 个别一个任何一个组织都 call 唔到 ，call 唔到， 全部总动员， 因为 先得10,000人， 因为俾人拆晒大头， 家都要退出社运咯，你。 咪系咯，冇噶啦！今次咧真系，如果胡苏曾做咧，系啊！啲人话，胡苏曾做话香港人冇晒抗争意志噶啦，个个都做晒顺民啦，系啊！咁你想点啊？你系咪想林郑月娥做啊？林郑月娥做，我可以够胆讲，长毛依个议席一定冇够硬，社民连人民力量一定喺2年之内完全消失 ，DQ 硬， 一定嘅，系咪？我够胆讲， 喂，咁其 实包括众志、哦， 众志都会消失。 你而家有罗冠聪粉噶 DQ 嗰度， 系啊，喂，你迟啲你试下出嚟选啦，我话俾你听啊，包你黄之锋选唔捻到，我一定有办法令你选。 你同阿梁天琦一样啫嘛，你报名已经 cut 咗你啦 ，cut 你咯，唔俾你入选，唔俾你入闸咯， 咪咯， 系冇噶，你哋一定系死鸠晒嘅。 你仲至走过去台湾噶嘛？ 系啊，我系啊，咪可以扣到你台独帽子咯，扣你港独台独勾结， 系咯， 系啊， 你唔使选， 冇噶，你唔使选噶啦。 就成个众志，你总之用众志嘅牌头，你以前学民思潮，任何一个人加入个学民思潮，即刻有名单，以后你系冇一个可以选到，冇一个可以参选。 你自从你梁天琦报名都报唔到嗰单嘢之后，你以后好多人都唔使选噶啦。 所以咧，啲人咧即系喺度讲咧，系咪呢个叫 less evil 系嘛 ？less evil。 如果咧，即系胡苏贞赢咗咧，你哋都仲有机会继续生存落去。如果俾林郑月娥做到咧，你哋一定冇失生存落去，我觉得唔 即系死快。你 less evil 可以睇做一个暂时一个退守缓冲嘅一段时间咯，跟住再谂办法点做嘅啫嘛。 呢班人咧，我发觉咧就好似我头先讲嗰个情况咧，就系，撞车伤咗啊！但系咧而家身边冇乜嘢，净系得包，净系一包一。卷细细卷嘅纱布，佢话喂，扎住只顶住先，我知道佢哋嘅头包唔住，你嘅手包唔住，你其他地方包唔住，喂，点都扎咗一度先啦。 唔系你最严重流血嘅地方，你起码止血先啦，扎住先。 但系佢就话唔得， 无望初衷， 无望初衷，我哋初衷一定要医好晒，话知你乜嘢，所以咧断咗骨咩剩咧，一定要一次过医好佢，所以咧有扎包纱布咧扎住最流血最劲嗰个地方咧，我哋唔做。 唔系啊，咁其实啲人问阿长毛，如果林郑做咗特首，咁长毛点答咧？佢有冇答啊？ 佢哋话会负责任啊嘛， 负咩责任啊？ 冇讲到点样负责咯， 点负责？ 系话冇 follow 佢啲嘢咯，老实嘅。提出话民主派参选特首，即系有份去提名嘅，其实都唔系绝大部分选委都唔系咁嘅意思。初头即系做呢个三百家嘅组成，系啦，都系想话攞一个控缸去影响个选举。 好明显就系话嗰啲叫头白票嗰啲输晒啊嘛。 唔系今次咧，其实可以叫做咧叫一个寸土必争，即系话咧，喂，你姚松炎点解可以赢到啊？你都谂住功能组别，你都去攻陷佢噶嘛？你系谂住寸土必争啊嘛？将来你有机会喺工程界或者其他界别，你都攻陷佢功能组别噶嘛？你系而家要搞寸土必争，唔系同佢，唔系要凸显佢小 圈子嘅。唔系焦土啊嘛？而家 小圈子荒谬，系人都知啦。 喂，荒谬咗咁多届啦，系嘛？即系你已经冇意思啊！你讲嗰啲说话，系咪任何一个人做都冇意思啊？对于你嚟讲，唔系啊。由唐英年开始已经讲到明，唔系嘅。当时 系有唔同 嘅。喂，当时。其实 而家示范咗俾你睇啦，呢五年你点样过噶？呢五年 冇错啦。喂，以前啊，你叫做咧做下嘢都即系你嘅抗议或者你嗰啲叫民意，佢都会尊重下。而家佢系完全唔捻理你嘅。你搵一万人嚟反对我，我咪搵五万人嚟支持我咯。我嘅民意系你嘅五倍，系咪啊？ 系咯。 咁你讲咩啊？你而家动员到人咩？喂！已经好捻攰啦，香港人，你问下你的支持者啊，仲有冇办法？你谂下，四个议员俾人 DQ 啊，有几多人出嚟游行撑你啊？ 所以我咪话咯，而家系啲人要休息啊， 而家系啲市民， 嗰啲市民，大佬嗰啲市民唔系一个专业抗争者嚟嘅，你就可以唔休息，你就可以。 你珠海地有95,000人工，你可以唔休息咋？支持你嗰啲唔系个个月95,000啊，唔系同你一样支持唔到你噶。 佢咁多人俾人拉咗又判咗刑咧，喂大佬啊，佢哋一般市民个代价大过你好多噶，大佬。 系啊，仲有咧，而家有因为有啲人系咁样，即系要入出去坐监，令到你。参与抗争嘅市民咧，已经越嚟越少噶啦， 唔 敢出嚟噶啦。你要谂下呢个问题先得噶。喂，如果以前啊有四个议员俾人 DQ 啊，过百万人上街噶啦，呢个系一个几大件事，而家得一万人啫。 维礼宾， 你自己讲嘅报嘅数字都系9,000几，就一万都唔够胆报啊。 佢实有报大喎。 佢唔系啊，佢话佢数到9,000几，咪成9,000几咯。你自己一万都唔够胆报出街，你谂下。 一皮都冇，咁你讲咩负责任？ 冇噶啦，玩完你负唔到呢个责任噶。老实讲啊，即系咧，今次佢哋系燃烧紧自己嘅政治生命咧，嚟抢呢个反调。我觉得佢哋十分之不智，可能佢哋想哗众取宠，或者冇人，佢哋觉得好寂寞啦，冇人 太过原教旨主义啊， 即系太耐冇人屌，佢觉得身痕啦，系咪先？咁啊好啦，你哋而家每一个 Facebook 出亲任何一个 post， 包括你朱海迪，我冇睇佢唔知啦，黄之锋啊， 长毛辉。 长毛啊，出一个就俾人屌一镬，冇停过噶，个个铺都俾人屌嘅。即系老实讲，你系睇到啲民意咧，老实讲唔系话唔想，问题咧个个咧都好厌倦啊，停捻，即系去到呢啲阶段咧，休养生息系啲市民都休养生息。 你唞翻两年干谷先，停即系大家停一停先，然之后你先有机会再嚟过噶嘛，你再烧落去。冇得烧噶啦， 冇噶啦！而家坦白讲，连朱海迪都喺度燃烧紧自己嘅政治生命嘅咋。下一次你依个咁样做法咧，你而家咁嘅态度取态咧，下一次都未必会再俾你连任噶。 我夠膽咁樣講呢樣嘢。你哋所有人，包括你仲志、朱海迪、劉小麗、長毛，連長毛都會死，長毛都會輸。 長毛今年都問㗎，佢臨尾先至，我睇到成五六點先話確定到佢當選啫嘛。 點啊？夜晚之後早九點十點都係 好早啊， 因為啲票殺陳志全嗰度嘛，因為佢哋有人嗌長毛夠票嘛，有人投殺陳志全啊嘛，你俾人民力量介死嘅爭啲。 結果陳志全一早夠曬票， 陳志全啲票唔去曬度，去到咯， 咪爭咪係佢兩個人咪爭，真係爭好多嘅，三萬五同四萬。 佢一四萬幾爭，早爭成萬票㗎， 一早已經三萬幾㗎啦。陈志全 系啊，一早已经够晒票， 一早已经够晒票啦。陈志 全即系数票数早段已经数到差唔多， 好早已经好稳阵嘅。即系咧，佢一早排个位置喺前面。 系啊， 因为长毛就同埋阿方国山系差唔多， 系啊， 最后争赢千几票啫。 有段时间啊，方国山超过长毛噶嘛，有段时间 系啊，嗰时都几惊，系咪先？ 我成晚都冇瞓到， 我都冇瞓到， 咪咯。 之后早九点几十点先知结果啊， 咪咯。 唔系啊，几区都系咁啦，你眼四眼诊都系咁啦。 啊！四眼仔就真系争得好远啦，得三万几，今次变咗由票王变咗做排包尾啊！咁啊，呢啲即系嗰个成个嗰个政治局势咧，其实都系变得好紧要嘅。 唔该，你揾纱布扎住个流血最紧要嘅地方停一停先啦。你唔好咁快谂住医好晒啊！唔该， 我觉得佢话要负责，会负责咪啲又咪够啱？屌你负！ 我想知佢点样负责？ 负咩责？ 我到而家我想知佢点负责？ 咩责啊？ 冇办法负责。 系咪准备扔炸弹啊？ 就算你哋所有议员都冇得负责，你哋除非集体撤服嘅啫，喺立法会撤服嘅啫， 辞职都唔肯啦，撤。 撤服啊！只能够喺立法会撤服， 或者自焚都得嘅， 先至有人原谅你咯。如果咪边度原谅你？ 辞职都唔够胆啦，撤服 啫。自焚都得嘅， 你辞职都唔够数噶嘛，系咪先？你系要撤服先至有机会原谅你嘅啫。所以咧冇办法噶，佢哋而家即系依班人咧喺度燃烧紧自己嘅政治生命。我可以讲系嚟紧选举，佢哋坦白讲啊，输嘅机会咧都好大嘅，冇得连任嘅。仲之小丽。朱海迪、長毛、人民力量， 長毛本身都唔會諗住選下屆噶啦，話 佢自己就唔係咯。咁你唔遺下啲勢嘅咩？不過冇啦， 阿明接唔到嘅。 佢個勢咧排邊個第二都會輸。 阿明接唔到， 因為咧人哋唔接受冇辦法嘅。你今次嘅結果咧，大狗狗排阿明後邊啦。 因为简单，长毛就得一个，佢因为系一个太过独特嘅产品啊！你点啊？你搵系搵唔到一个， 嗰啲票过唔到去任何一个人度。 你似长毛都冇用噶。我睇咗长毛咁多年啦， 系啊， 长毛都系 你系搵唔到，你系搵唔到一个似佢嘅人嘅， 似都冇 可能， 似其实似都冇用嘅。嗱咁， 咁啊，再讲讲有一班话要杯个选举嗰班话会误导群众嗰啲，更加其实呢班人更加唔使讲，因为佢得一个议席。 边个？ 本土派。 嗰个。 其实我觉得呢、這个即系当然呢个讲法更加离谱啦。喂，你咁多年都杯葛咗咁多年啦，如果系 杯葛你年年参选， 杯葛咗 你都去选嘅， 杯葛咗有民主就唔会搞而家咁啦，系咪？ 唔系，杯葛咧系要你可以足以影响大局你先，你嘅杯葛先有用啊嘛。 佢自己唔挑做嘢就 唔系，除非你影响力大到咧，就你杯葛咗呢个选举之后咧，呢个选举成个选举会散晒嘅。 系啦， 系啦，人哋参与嘅人会惊嘅。 咁样嘅杯葛先有用啊嘛，即系等于你自己喺屋企，喂，你都三个月冇公开啦，你话咧，诶、哎，我听日咧要做国家主席啊，屌你咧，你发梦冇咁早啦。 生过 一卵样啫嘛，系咪先？屌你自己都冇公开嘅，几个月冇公开，系嘛？饭都唔多粒落肚嘅，你就话听日我要做国家主席，谂下都系， 即系好似不嬲冇俾开家用老婆嗰啲，跟住话老婆我下个月都唔俾家用咁样，一样啫。 即系做呢啲政治人物嘅支持者，我真系唔明佢哋谂咩真系。 冇嘅，唉，好 支持者跟唔到佢啦。我相信长毛好多支持者同长毛谂法都系完全唔同。 啊，其实系啊，你社民连嗰边嗰啲 group 啊，或者花生 group 啊，好多社民连前党员嗰啲都系反对声音多。 喂，大佬，佢哋嗰扎可能 你包括 陶 君衡在内啊，佢都唔敢支持长毛啊。 系啊， 都支持。 系佢亲嗰边都系 大军阀嗰度都唔 支持啊。其实而家咧根本呢个讨论系多余啊，我觉得。 系啊。 第一件事，喂，边个话俾你听投票同埋俾提名？是一定一齐嘅。你记得当年呢个 一个明一个暗噶嘛？ 一二年第一次选呢个超级区议会嗰阵时，阿麦业成啊，就即系俾个提名阿白永琴啦。咁你会唔会话阿麦业成支持白永琴先？你唔会，因为你明知佢系俾佢入去玩嘢噶嘛。所以提名咧 系可以用嚟玩嘢嘅。 唔系佢六万几票，咪介都有份介绍刘光华咯。如果唔系俾埋刘光华嗰、那个，咁啊何俊仁冇噶啦嗰只。 所以根本咧，而家根本就唔需要讲话到时选边个，而家系谂下提名先。第一件事， 入咗先啦，做咩啫？ 提名咧，要点样做提名有意义咧？就系、是。起码先怼晒嗰三个前高官入去，等佢哋自己打生打死先。 可以互介嘅， 第一互介，第二就系、是、到时有乜嘢选举辩论咩成咧？嗰啲泥浆摔角啊， 而家已经有 互掟啊， 已经有啲噶啦， 互掟泥、互掟呢啲、互泼污水啊、扯头发啊，乜嘢都出齐噶啦。 叶柳一定挑啊林郑月娥机嘅， 我唔使嘅，一定要叶柳。叶柳是最重要的那个， 一定 因为佢一个够狼，同埋佢够胆死， 佢够胆讲， 同埋佢条气好唔顺。嗰阵时话林郑月娥， 林郑佢啲手下嚟， 系咪咯？ 林郑嗰啲妹仔嚟啫嘛， 所以咧就第一步就要咁样，然后咧胡官入唔入去咧就另外一件事。但老实讲，你支持埋佢都够嘅，因为呢三个嘢呢几个人咧系唔会自己冇噶嘛，要靠晒你嗰三百噶嘛， 系 一人五十都 咁好简单，一句讲晒。你有啲人覺得唔可以支持葉劉嘅，咁嗰班咪唔得咯。但有啲覺得，可以對俾佢玩嘢嘅，你唔使一個集體意志噶，你分開幾批，即係好似話齋，即係捆綁，你分開幾集嚟去捆綁噶嘛。要分幾日捆綁，咪懟曬嗰啲友入去，等佢哋自己打咯。你使乜而家喺度自己拗到咁啫？ 咪咯， 唔係因為咧，佢哋講莫忘初衷咧，最緊要就係點解你有呢三百家咧？呢三百家嘅初衷就係要 寸土必爭 啊嘛！突然間你話變咗要佢哋投白票，要佢哋射落海，咁呢樣嘢咪唔係莫忘初衷咯？初衷你唔能夠講翻最初衷噶嘛，係嘛？最初衷大家都要講一人一票真普選，零七年咯，零七年過咗，大家就要同我玉石俱焚噶啦。是不是啊？喂，讲到明零七零八双普选，而家冇，系咪玉石俱焚先？ 系咪应该谂？系咪应该呢个人肉炸弹先？ 系啊，应该个个做晒哈马斯，个个做晒嗰个叫做巴解系嘛？ 如果讲翻嗰个雨伞运动嗰、那个原则嚟讲，所谓嘅莫忘初衷咧，咁、 啊、 其实大家呢三百家都知道咧，佢系话要扰乱呢个选举去攞一个 系啊，佢三百票已经违反咗初衷噶啦， 所以已 经系关你嘅初衷事噶啦。 佢哋就系为咗呢一个目的，所以就放低咗 个初衷， 系啦，揸住嗰个原则去参与，其实都已经系好清楚嘅呢三百几人。 其实我觉得 你而家调翻转嚟讲， 我觉得呢三百几人入去搞事都唔算无初衷，都唔算违反初衷噶。 如果你咁講，如果你咁講咧，你哋今年、你哋舊年九月嘅立法會選舉，你哋唔應該參加喎，因為咧你要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噶嘛，係咪？咁佢係八三一最大後盾，你呢個初衷咧，你係違反咗嘅。如果你參選，係 咯， 點解啊？你都想寸土必爭啊嘛，你都想爭取資源入去搞鳩佢噶嘛，係咪先？ 既然而家已經爭取到， 即係我覺得佢哋咧全部都係鳩噏嘅，喺度即係咧，你一係咧就想挖眾取寵，一係咧你係一個政棍。或者你想帮林郑月娥当选，我当你系共谍噶啦。 有人话林郑月娥当选，佢哋先有得继续玩嘅。 佢哋一定死狗硬啦，调翻转头。即系咧，你唔好谂住本土自本土派。你梁振英最好连任啦，咁佢哋可以继续存在咧。 破釜沉舟啊嘛，嗰班 用完你就 佢破釜未啊？ 如果梁振 英真系 你舟就沉咗啦，釜都破咗啦。不过你哋一齐死埋咁解啫，系咪先？ 唔系佢破釜沉舟唔系，破釜沉舟就系作烂只船自己。佢嘛，佢就唔系佢坐咗船上作烂自己只船啊嘛，佢依家系 系啊， 即系佢破釜沉舟，佢作烂周唔翻去啫，谂住 啊，本来人哋就应该咧作烂咗只船，跟住就话 唔翻去，你上晒船，你做， 但系你上咗个船上面作烂，佢做咩咧？你而家 系啊， 即系依班而家上咗船噶咯， 即系依班好捻戇鳩嘅， 喺只船度作烂只船啊嘛， 咪咯。 喂，咁啊戇鳩咧，戇鳩嘢咧，我哋其實都要講翻另一單戇鳩嘢，講呢個咧美食車，美食車都十分之戇鳩嘅。嗱，站在咧香港人嗰個立場咧，新屎坑會有三日香嘅，頭嗰一個禮拜咧，真係會有唔少人去幫襯嘅。 黯然銷魂漢堡啊， 叉燒漢堡係嘛？ 一个叫美式叉烧包，有一个黯然销魂汉堡，我食过 五色水饺， 六十几蚊嗰嘛， 五色水饺， 五色水饺系四十蚊五粒啊嘛，八蚊啊， 大概40至60蚊啦，系咁上， 38至40啊，五色水饺， 贵过花市， 贵过喺铺头，贵过铺头，因为呢三个都系其实都系大财团嚟噶嘛，其实都系系嘛， 似系，惨啊！我坐入去啲 连锁， 我坐入去啲铺头， 小生意 冇咁贵， 搞唔到入去嘅小生意。 你随咁容易搵人掟咗百几一万出嚟搞架车啊，大佬！ 仲要你 架车都九啊万， 咪咯？ 仲要甄选过程你唔放水， 你 就睇佢啲 product 已经觉得你放水啦，我觉得你唔放水你会入位。 其实我觉得佢啲美食车唔即系冇咁嘅吸引力吸引我去食咯。咩？ 喂，你又咁捻贵， 咪咯？ 你咁多唔方便嘅嘢，系咪？ 佢而家停咗喺边几个地方啊？ 黄大仙一个， 今日开始就三个试点， 系金子 入围咗就十六架， 金子系嘛？ 得三架咋，有其他 今日开始 未装好啊？ 今日三架， 今日开始 其他啲未装好啊？ 开波得三架， 未装好啊？其他啲 大家咧帮佢估计咧，有冇美食车可以完成两年嘅生意咧？ 定系一年已经收工咧？ 我觉得一年应该唔够一年就收皮，因为咧根本唔会长期入不敷支。你连车价都赚唔翻啦！ 你 讲食物啦， 你系得节假日先至有得做嘅啫。 系啊， 你平时边搵鬼帮衬你啊？ 梳士巴黎公园日嗰个就日日都有人嘅，即系尖沙咀啊。 但系问题冇帮衬你啫， 冇帮衬你， 帮衬你唔紧要啊。你轮咧咁多架十六架车，你而家三架车咧就轮得快啲啊。你明唔明啊？到你十六架车轮嘅时候咧，你一个月先轮两次啫。你明唔明啊？一个月得两日喺梳士巴黎公园咋？你仲唔知系星期一定星期三啊？你谂下，净系做嗰度你唔捻够做噶嘛？去到黄大仙系嘛？你真系即系点讲啊？有肉嘅地方唔多嘅，咬落去下得骨嚟嘅，你棚牙好快碎晒。 其实一个好核心问题就系佢卖嗰啲嘢真系吸引唔到我去食啊嘛？ 系啊，你卖啲乜嘢啊？唉， 平时冇得食乜啲嘢？你做嗰啲咁嘅快餐车，你起码你有啲嘢系我平时好难食得到。咁我先有兴趣去食下啦。 一系咧，你系价钱咧就唔贵。以前我读书嗰阵时候，小学咧有唔系读中学嘅时候咧，就有架嗰啲校嗰啲餐车咧嚟买饭盒嘅，由六蚊个卖起，一年就加一蚊，就加到十一蚊，加到十蚊啊，未到十一蚊就俾人哋冚档啦，就俾人报食环，可能系学校嗰档卖饭盒嗰档咧就。 读学校嘅小食好督佢嘅， 一定督够佢，因为咧抢咗学校好多生意噶。 大佬佢学校本身读市噶嘛， 系啊，赚够硬咯。哇，你嚟抢我，佢卖少好多饭盒噶嘛，所以咧就俾人怼完之后咧，自从我到咗中四就冇得食啦，食咗几年，中四就俾人哋冚档啦，就冇得食啦。今日焗住出街食，好平啊，你搵唔到噶嘛。 你宁愿出街食都唔帮衬学校啊嘛？ 唔系啊，冇得食啊，因为我系揸癫山啊，边度都有饭食，好捻大镬噶。所以咧，嗰架饭车系好重要嘅。由六蚊开始卖起，我都小一年中一开始卖六蚊，一路加一蚊，一路加上去，好抵食噶嘛。 同埋 你谂下，你除非你用价钱取胜嘅啫。你喂快餐车全世界都不嬲要平噶啦嘛，你有个零车贵过人哋， 个原意都唔同啦。人哋有快餐车，其实等于而家我哋香港吉串鱼蛋咁啫嘛。 系啊， 佢唔系话一定要系好特别噶，但你又整个甄选过程。 系啊，你仲要 冇必要？你参与呢个过程嘅人会系咩人啫？ 你记住一样嘢，如果喺外国嘅话咧，因为佢哋嗰啲公园有几大先得噶？ 咁啊系啊， 你香港嗰啲公园， 唉豆腐， 唉， 你香港最大嗰个系湿地公园噶咯。 你喺外国，哇，嗰个公园啊，你海德公园啊，或者系你受 纽约嘅中央公园、 中央公园啊嗰啲， 一系行 行到你脚软啦。咁你梗系车梗系有作用噶，问题系香港，喂。行两步已经出咗去了。 当时我都讲咗咯，你个位置好紧要噶嘛。如果你部车可以喺罗素街度摆嘅，100万都投啦。但系你唔喺嘛，你要到到地方轮啊嘛。喂，真系噶，初你三架车，你喺梳士巴利公园咪轮落轮得快啲咯。十六架一齐嘅时候，你一个月轮一次嘅咋，轮唔到第二次噶。十六乘二卅二嘛，你可能轮到下个月先俾你 隔月再嚟，隔 一个月。所以咧。其他地方又冇生意嘅，跟住咩有轮码头出边嗰度海皮有条撚人去咩？ 唔系佢过年嗰时咪中环度咪有个嘉年华嗰个机动游戏嗰个摊有冇？ 唔知咧。 如果 嗰个唔得喎，嗰个唔得喎，人哋里面会，人哋嗰个唔俾你摆嘛，我里面要攞你水啊，50蚊个热狗嘛，你入嚟抢食啊？ 如果嗰度 唔通佢俾你架发单车喺呢个迪士尼乐园啊？ 系啊，迪士尼嚟俾喺嗰个冇人去嘅停车场咪俾你摆咯， 即系搵唔到嘅啲地方。 迪士尼里面好捻贵噶嘛啲嘢，佢又要攞你水噶嘛，你谂下啦，唔通俾你考入公园门口摆？ 咁即系搵笨嘅啫， 唔得咯。所以咧，好简单个地点。你系咪俾人哋喺一个揾到食嘅地点先？如果唔系喎，你要冚埋好多猪头骨嘅。喂，一年啊，你可能食两三餐肉，啃300餐猪头骨，你点顶啊？所以我话我开个盘口啦，挨唔挨到一年咧？十六架快餐车，我谂冇一架可以挨到一年。 难啊！ 即系咧，你。 即系坦白讲啦，虽然财团有钱啫， 当埋广告咁样啊， 当埋广告啫，好难顶噶，冇钱拍乌蝇，啲食物会坏噶嘛，会臭噶嘛，啲嘢准备喺个车度卖唔去，点啊？攞翻屋企自己食啊？ 要倒咯， 吓、啊，下次预少啲咯，所以咪喂，今次冇喂。扑街得几嚿水，咁你点搞？下次咪准备少啲食物咯，越嚟越少。唉，索性唔实做啦，直接开架车去当展览咯。最后系咁噶啦，即系我睇得好淡，好悲观嘅。因为一开始佢又要搞咩快餐车，有甄选程序啊，跟住又要使几廿万咧改装，已经知道冇得搞啦。仲有架车地台特别高，又要喺嗰度又要另外搭一个台俾人行上，边度有咁戆鸠嘅嘢？ 本身呢啲又唔算系咩新概念嘅嘢，就其实 喂好捻旧噶啦，八十年代已经香港已经有套戏叫快餐车， 阿成龙嗰套啊， 飙红金宝 咪咯， 系咪？你咁撚勾噶，係嘛？即係香港做埋啲嘢咧，全撚部都好撚勾。唉，好似阿曾入，佢依個曾俊華， 曾俊華，曾俊華嗰陣時， 係啊，呢單係曾俊華㗎， 呢單嘢係曾俊華 講咗啊。 林鄭有冇攞出嚟插啊？ 冇啊，林鄭未知道呢單嘢賴嘢。 唔係啊嘛， 喂，林鄭好撚蠢㗎，所以咧，呢節時間又差唔多啦，我哋下一節翻嚟再傾過。 好。